What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。 地点：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是每周一到周五播出，所以呢，在六日如果有一些特别的纪念的话，可能就要错过。但是这个日子不想错过。莫扎特在1791年12月5日去世了，而刚刚过去的12月5日就是他的去世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。在他去世230周年的日子里，今天的串烧，我们第一段串烧就是和莫扎特有关。莫扎特著名音乐串烧就在耳边。从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开始，会有他的长笛协奏曲的小步舞曲乐章，还有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四乐章，还有他长笛与竖琴还有乐队的协奏曲的一个乐章，还有第40交响曲的乐章，还有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，另外还有小星星变奏曲。所有的这些可能是我们熟悉的莫扎特的作品。那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做过莫扎特巧克力那个金色的圆球，那个厂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。所以虽然巧克力没了，但是莫扎特音乐永存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中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许多去过萨尔茨堡的莫扎特迷大概都会带回过一盒莫扎特的巧克力，但是呢，上周最正宗的专门经营球形莫扎特巧克力的商家破产了，就是在1890年创立的品牌。莫扎特的诞生就是一个奇迹，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35年，就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浩瀚的音乐遗产。今天应该说是昨天，是他逝世230周年的纪念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的串烧就留给莫扎特，莫扎特串烧就在耳边。这是他的长笛、竖琴和乐队 C 大调协奏曲。那之后呢，还会有第40交响曲的第一乐章，也是我们最熟悉的，还有小星星变奏曲。另外，最后我们会以莫扎特的眼泪合唱结束这段串烧。 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纪念莫扎特，因为昨天是他逝世230周年的日子。那今天呢，上半时段的串烧都是来自于莫扎特的音乐，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，继续来聆听在串烧时间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。我是王卓，稍微等待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，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，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。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，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，观奇景，赏石花，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 in Beijing，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，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串烧时间，那下半时段呢，我们要带来的这些所有的音乐可能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都有快乐因素。比如耳边的 Lagtime 是来自于卓别林，卓别林本身就是属于快乐因子。 Thank you. 边是一个踢踏舞的旋律，扎帕迪亚多。那刚才听到的这些具有快乐因素的，我突然发现好像都和舞曲有关，比如像卓别林最开始的拉格泰姆舞曲，还有刚刚听到的哈加图良的马刀舞曲，再加上现在耳边的扎帕迪亚多，还有就是蒙蒂的查尔达什舞曲，全部都是和舞蹈有关。 Thank you.